大海，流淌一湾青丝，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，像一方五彩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港湾。青海，猴哥的家园，爱青海，猴舞的天堂，手牵着手啊，连起心中的荷塘，手捧着心打起追寻的木炭。青丝流进了高原，不再离去，像一方五彩的帐篷，汇聚的岛屿让雪花编织的美丽回到了港湾。爱情家园，爱情海，猴舞的天堂，手牵着手啊，连起心中的荷塘，手捧着心打起追寻的木炭。手啊，连起心中的荷塘，手捧着心打起追寻的木炭，手捧着心打起追寻的 就放手。 把你陪，还在说谎就会失去那种美，就算不停去追，人生也没有完美。 的心来我